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快车道，各位好，我是董斌。 大家好，我是贺儿。 今天呢特地请到的是我们今天私车定制的专家车车来老车来为大家服务。 你确定他是特地请到的吗？ 大家好，我们就这么一说吧。 好吧， 显得咱们节目特重视这事儿。那个前一段时间呢是大家有劫后余生，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时间呢其实离那个日子已经有一段了。 对对 对, 对，那个西方的有个情人节叫2月14号。 西方的2月14号叫情人节。 对，这个那天我看了看两位啊，我看了一个那个西方的这个情人节的黑历史啊。我后来我这个是这样的，他真的一开始不是那么浪漫。 对， 他是什么呢？就是意大利的那个罗马呀，他最早呢是这个两口子之间呢要用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就是一种我不知道能说不能说啊，在节目能讲，如果这段不能讲的话请我们这个删掉啊，导播删掉， 逼掉。 对对对，是这样的，当时是通过是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男尊女卑，他们在这 段不能讲了。 好，那就过。现在呢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女尊男卑了，对吧？ 大声说出来。 那个2月14，你我觉得大家悠着点过啊，2月14你得过吧。 3月14也得过， 不是3月8你得过吧？对吧？ 3月14号是白色情人节 啊，还有这日子呢？ 有。 母亲节是哪天？ 5月，每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天， 第二个星期天吧。 第二个 对， 5月12号吧，那就算不了。那么你过完这日子之后，你520你过不过，老车？520， 我肯定得过呀。 521也得过呀。 我肯定得过呀。 我爱你啊。 哎呦天哪， 这不是你要这么说，我跟你说每天都能讲出故事来。 这么说吧，其实我觉得有一句话是可以把你们都概括。 你说， 就是咱都常说的那句话，说难过好过的年，难过的日子好过的年。其实你每一天都是不太好过的，因为琐事太繁杂。 对对， 这个甜蜜呀、团聚啊、幸福的日子总是显得很短暂。其实刚才你们都说2月14，其实我觉得跟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可以结合起来的， 当然有关系了。 对，你就刚才我说了，说难过的日子，那我每一天其实更重要。那怎么让每一天甜蜜？我觉得 每天都发红包， 不能没有一部车。对吧， 让我回来了。 老车，你转得很尴尬，你知道吗？但是我 好硬。 对，我们这跟大家讲的这个事儿就是这个意思。 尴尬吗？ 对， 尴尬呀。 今天就跟大家推荐几款这个有个性，有空间，够实用的车型。 对， 因为你刚才说这个，我顺着你讲啊，你每天跟车或者跟道路跟你同事打交道的这个时间，往往比你跟你家里人打交道的时间还要多。 哎，这个是确实， 对吧？你看那个赫儿，咱们一天得待多长时间？好长吧？ 真的， 你 别拉关系啊， 赫儿。你说，哎，你回家独守空房，对吧？你待在闺中，你说你跟谁说去？你家养狗了吧？ 我怎么是让你说的我那么可怜？我家养猫了 啊。对。猫很幸福吧？是吧？你懂我的意思。 咱们聊车吧，好吗？ 老车， 聊得我快哭了。 我的意思是说，你现在要选一个好的交通工具，因为你在路上耗费的时间可能要很长。 对， 尤其在大中城市里面，你上下班得好几个小时，是吧，老车？所以你选一个。 对对，我觉得董老师你太啰嗦了，刚才我说那句话吗？ 行，我们俩这样推荐，这我们推荐四款车，是吧，老车？ 啊，对。 哦，那这我先说第一个。 首先，这绝对是老车的文案，我跟你说，这一看这个大众那个途观。 好，我为什么要推荐这款车啊？ 是醉了。 这个车呢是毕竟刚上市。相对于前任来讲，最重要的它是加上的轴距。他前任不是我说前女友前男友，是他前任的途观 L。即使你现在再不懂事的姑娘，你提到途观，他也知道，这是肯定。它普及面很广。我个人觉得啊，过日子咱就找这样踏踏实实的，加长版的。 对，对对， 到哪儿咱也不是很丢人，但是也不是很张扬。过日子过的不就是平凡？最后的真理不就是平凡吗？对吧？ 你说的特别对。 那我推荐的是这个了，老师。 没问题。 你推荐一个。 董老师推荐的非常好啊，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这个董老师推荐完了，我觉得其他人在推荐什么都显得很张扬。 我跟大家说一个啊。我觉得是比较时尚， 好， 然后呢真的是能从外到内能够彰显这个说我们小日子过得特甜蜜的这种感觉的一个车。 什么车？ 就是 Mini 的 Countryman。 我怎么觉得这车应该是我推荐的呢？ 我先抢先一步。 还有更好玩的。 好好好， 别着急。 可以 你说这个， 这个因为我觉得女生对于这个 Mini 这个品牌应该是没有什么抵抗力。你看我们的林川 哦，他自己都开小 mini。 因为他小、啊、人长得小， 浓缩的都是 这个我们不提啊就是关键是如果接下来一年就是你挣多少钱呢，咱们先不说，如果你有了、 嗯、 买了一辆这个全新的 mini 的这个 country 嘛、 嗯、 它的这种造型，然后如果是一位女司机，你的女友或者你的夫人在里面这个、 嗯、 来他自拍，就这种各种自拍、 嗯、 对， 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当这个时候男性的这个司机，就是我们男同胞唯一做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老老实实的把车开好， 老老实实把手机放上去、啊、 让他享受在车里面的这份怎么说呢、就是、 我理解你还没有推出这种小女友的状态，因为小女孩是不是更喜欢这车？ 对，我觉得这个 Countryman 的给人的感觉就是、嗯、是个大玩具， 是这样， 你怎么玩都 OK。 比如说董老师，你跟您夫人结婚可能有一段时间，你老是高尔夫，老是爱丽舍，突然你给她送上一辆 mini 的 Countryman， 她立刻大嘴巴啪出来 花了多少钱， 怎么着您藏有私房钱藏了这么多没跟我讲， 我们了解， 没想到我给大家推荐车带给董老师是这种效果， 这么大的伤害， 感情破裂了。 对，这款车 咱得过了吧， 这事儿就过了啊。 来 啊，你该你推荐，你有补充的吗？这个、 我没有补充的，这样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给大家推荐一个不容易引起家庭纷争的。 好，你最容易引起家庭纷争了。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再跟你讲其他车型啊。 着急卖车，千万别来天天拍车，这帮人全国竞价，出价高，出手快，来一辆卖一辆，最快一天就成交。 搜索天天拍车，记住是天天拍车，帮您闪电卖高价。 您要不着急卖车，千万别来天天拍车，这帮人全国竞价，出价高，出手快，来一辆卖一辆，最快一天就成交。 搜索天天拍车，记住是天天拍车，帮您闪电卖高价。 快车道福利再次出击，接下来我给大家公布通关密码。今天的通关密码是全系促销优惠大，记住了吗？今天的通关密码是全系促销优惠大。参与我们喊福利的方法很简单，关注快车道公众微信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对我们微信平台发送语音，喊出今天的通关密码全系促销优惠大，记住一定要普通话喊哦，喊一次没有获奖没有关系，多喊几次相信自己一定会获奖的。另外感谢一汽大众对本轮福利的大力支持，大家赶紧去喊吧。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回到我们今天的私车定制，快打起来了。 没 那个听完节目之后感情破裂，那个呵， 我们是个正经的节目。 对，我们特纯。就关于这个推荐车型来讲，我觉得你是女孩子最有发言权。 对，我觉得刚刚两位说的都是这个甜蜜小的日子啊，都是说给女生推荐车的。但作为女生来讲，你想让这日子过得甜蜜，不只是你自己得喜欢这辆车，也得让你的另一半，你的男朋友也好，你的老公也好，也喜欢这辆车，对吧？ 真的是为我们男人这么着想啊。 对，当然了，我这么好，还得夸自己。一下 啊， 就是这样的一款车，所以我推荐的是奥迪的 RS 六。这款车真的，为什么我要终极的推荐这款车？首先，四个圈倍儿有面儿，对吧？ 再加一圈五环是吧？ 你要唱一首吗？就是这款车，女孩也会很喜欢它，外观非常的这个稳重大气。男生来说，这绝对是顾家好男人的一个状态。 是啊，得多少钱呢？ 这个咱先不提钱啊，提钱太俗。 不提。 就每天坐在这个车里，真的是。激情满满是肯定的，关键这个车还能买菜，出去郊游撸串都没有问题。 嗯， 对，所以就是不管是说什么情人节啊，什么任何一个日子，你都可 以这个开这车扯证嘛， 嗯， 绝对没有问题。就女生， 嗯， 也没问题，男生也喜欢这么一款车，这样才会让小日子过起来。 哎、我说小声说话，他听不见吧？ 我 跟你说，他怎么挑最贵的呀？ 哎，你这出发点， 啊、 你怎么是这个出发点？ 因为浩然是金牛座。 哦，这车多少钱？老车这个 RS 六， 起售价应该是160万，标配、 啊、 标配。嗯， 那个 不能提前伤感情， 提前太伤感情。对，咱们就 你不是你，我发现啊，确实这个车是挺好的。 好是好， 好是好， 确实是好。 这个用林川的话说呢，叫没有花钱的不是。 无论是说这车的外观呀、性能啊，或者它整个一个气场， 嗯 嗯，当然白给我是肯定要的， 但有点贵了吧？ 白给我真要。 而且我个人觉得 ，RS 这个车型系列我还真开过一段。我 你开的是它吗？ 我开的是 S 三 ，RS 三 ，RS 三， 不可能，你肯定没开过 S 三 ，S 三， 对， 不是特别好。就是在路上开车的时候，那种感受没有那么的好。 哎，不会啊，我也开过 S 三啊，我觉得还 OK 啊。 我 就说董老师的命就是屁股底下不能坐好的，你知道吗？就是什么织布的啦，不带加热，哎，就这个绝对 对 特适合的。 对，什么卤素灯啊？ 一旦上了这个真皮呀，按摩完了， 他就浑身不舒服。 哎、你还别说，两位真是，我住不了五星级酒店。我一旦我就比如说， 哎，你看一水前两天住那个吗？像婚房似的。 我跟你说，他这 说 这句话绝对是假的。上回跟我出差住那可美着呢，还住不了。 我第一次，哎，我认为就这车确实有点高端了啊，就100多万嘛，你 RS 系列，这是绝对是挺激情的一款车型，对吧？ 嗯。 但你就像是激情满满，赫，你能再给我们推荐一个稍微务实一点的？ 好，那就是这个，我觉得差不多的啊，这个宝马的 X1 吧， 好 ，X1， 我觉得这个 X1 呢，就对妹子来说，男朋友开宝马就 OK 了，你别管是几是什么，只要有这个 腰， 对，蓝天白云就可以了。就对于男生来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宝马，这后排空间叫一个大， 很大， 对，做什么就是只说到这儿啊，反正后排空间是挺大的，就是有条件。 你想做什么也可以直接说，没事儿。 就是翻个跟头了什么的。 哦， 你真讨厌。 啊、 然后有条件的可以买一个2.0T 的， 啊、 或者是这个1.5T 三缸的，这个怕妹子嫌太吵呀、什么的。 明白。 对，这个宝马确实是男生女生开都不有面，也是属于各方面都能兼顾到的。 哎，我发现啊，这个女生对于她推荐都是豪华品，算豪华品牌了 ，BBA 肯定是豪华品牌。 你上手就推荐了一个， 我想推荐 Mini 那个老车抢了呀。 好，好， 我就只能站在男同胞的角度上来讲， 豪华品牌 也算，它算宝马系列嘛，对吧？这样那个， 你不会想让我推荐大众吧？这不太可能。 是我们接下来正 是 要说大众的事儿，那个稍微的休息一下，我们还会再推荐另外一款车型给大家。我们刚才说的两个相对价格稍微还可以的，另外说两个价格稍微贵一点的，那马上推荐一个可能大家更加的，实惠一点的车型，是吧？好，私车定制，马上回来。 I know what's going on in your head, yeah. I know what's happened here in our bed, yeah. Your phone is buzzing, so pick it up. I know she's calling, so what the fuck? We should have known that she stays a cheater. So here we are. And there goes the alarm ringing in my head. Like somebody said, don't you trust him, no. Texting from his ex, what did you expect? Now you're lying. 福利再次出击，接下来我给大家公布通关密码。今天的通关密码是全系促销优惠大，记住了吗？今天的通关密码是全系促销优惠大。参与我们喊福利的方法很简单，关注快车道公众微信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对我们微信平台发送语音，喊出今天的通关密码全系促销优惠大，记住一定要普通话喊哦，喊一次没有获奖没有关系，多喊几次相信自己一定会获奖的。另外感谢一汽大众对本轮福利的大力支持，大家赶紧去喊吧。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大家好，我是莫西子诗，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其实并不能说明什么，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快车道上，我们今天的是私车定制，然后我们跟大家说的呢，这个是上不是被上了，那个你推荐的两款，一个是宝马，一个是奥迪。 对， 老车你推荐一个，是我推荐一个大众，推荐了一个， 我 这 是 mini mini。那么我倒是觉得哈，这个做人呢，这要往前看，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这头灌的够大的， 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你两个人以后还得结婚生孩子， 嗯， 假设一下双胞胎或者更多一点也是有可能的，因为你也知道，有些房子是很贵的。啊，房子是一看10万，对，所以我认为 住车里是吧？ 不是住车里，那你不能老换车呀。 嗯， 你对你老换车，那你这心态就不太对吧？你什么时候你想把我换了，也说不清楚嘛。老车，给你个机会，推荐一个以后能够拖家带口的，或者说是一上来就觉得这男人特别踏实的感觉。 董老师最近话有点啰嗦啊，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跟大家推荐的是大众的途安 L。 好，对对对， 这车我有发言权啊， 你说 是绝对的好，我跟你说，造型比上一代是好了很多，然后动力也强了很多，空间有所增加。它有一个6座版本、7座版本，还有5座标配版本，所以可选择非常多。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有两个孩子或者再多的东西，这个车全都能收纳，然后这个品质啊什么的都没有问题。想买这个车的朋友呢，其实可以再等等，应该还会 有优 惠是吧？对对对 对，好，那个今天的几款车就简单推荐完了，仅供大家参考吧，因为也都是我们三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我呢依然还是推荐大众，然后那个这个你们两位呢推荐 mini 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真的是好选择。 对， 然后还有你那个宝马的 X1 还有一个中级的 RS6 那个， 对， 都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算是这个划分了一下，这个不同的从百万级到十几万级 都有了、 哎、都有了，仅供各位参考吧。但是我还是有一个那个观点，金钱是买不来爱情的，对吧？甭管什么样的车，你还是得踏踏实实爱他才对，是吧，老车？